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，用你那花花的嘴唇，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。你是我的爱人，像百合花一样的青春，用你那淡淡的体温，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。梦中的情人，忘不了甜蜜的香吻，每一个动情的眼神，就让我融化在你无边的温存。你是我的情人。